都要看一看， 是不是啊？ 是 啊，吆起来好听 啊。怎么吆喝呢？ 我给你学学看啊。 好，您 一口气十好几样菜 全要吆喝下去。 香菜辣青椒呀，高葱乱青菜的哎，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俩的下准呀，蒜的好韭菜呀。 人一口气儿就好几十样菜， 哎， 嗯， 你看北京这卖糖葫芦的吆喝起来也花哨 啊，也讲究吆喝吗？ 卖糖葫芦东西南北城吆喝起来都不一个味儿 哦，四成四样， 哎， 然后到了这个北城，他怎么吆喝？ 吆喝起来就这味儿， 您学一学。 米乱冰糖落葫芦落哟。 不错， 对不对？ 哎，这是北城。 哎， 要到了南城呢？ 南城吆喝起来省点事， 怎么吆喝？ 葫芦冰糖嘞， 这就比较简单了。 哎， 要到东城呢？ 东城东安市场摆摊的 啊， 他那没有葫芦字， 那他吆喝什么呀？ 吆喝起来这味儿 啊， 刚站得呀， 哎， 刚站得的， 都在玻璃盒子里装的。 哎。 然后到了西城呢， 吆起来比较省事 啊。怎么吆？ 就俩字儿， 嗯， 葫芦儿， 这也省 啊。 这是西城， 北京叫冰糖葫芦， 糖葫芦。 到天津不叫糖葫芦， 要到天津叫什么？ 到天津叫糖墩儿， 大红果的糖墩儿。 哎，吆起来最省事了。 是啊， 就一个字儿 啊， 墩儿。 完了，这就 完了， 那这更简单了。 哎。这就是那卖糖葫芦的 这样吆喝， 还有一个卖花的， 卖花的吆喝也好听 啊，玉兰花、晚香玉， 是啊， 啊，吆喝起来好听， 怎么个味儿？ 这味儿，玉兰花、茉莉花， 对，咱们北京是这样吆喝， 是吧？ 嗯， 到天津 啊， 管那玉兰它不叫玉兰， 玉兰花不这么样吆喝吗？ 它叫霸兰。 哦，霸兰花 啊，霸兰花嘛， 对， 吆喝起来也比较省事。 怎么吆喝？ 天津啊， 啊， 霸兰花儿，我想玉儿， 对对， 是吧？都是。 哎，到天津这样。 你看他这做小买卖这吆喝呀， 啊， 你要仔细研究它，也有很大学问。 那这里还有什么学问呢？ 你看。我最近呢就把一个做小买卖吆喝的生意呢 啊 给他用那个简谱给他谱下来了， 录下来了。 哎，我这么一弄还挺好听， 跟那个做小买卖吆喝的完全一样吗？ 一样啊。 您谱下什么来了？ 我给你吆喝吆喝，你听是卖什么的啊。 哎，行行行， 按那个谱子唱啊。 可以。 咪嗦咪瑞哆瑞哆瑞哆瑞咪瑞哆啦哆瑞瑞咪瑞瑞。 哎这倒是谱子， 对啊， 您这是做什么小买卖的？ 这是卖豌豆的。 那一样吗？ 当然一样了。 那卖豌豆是这么吆喝？ 怎么吆喝？ 牛筋儿的豌豆。 对啊，米嗦米瑞哆瑞哆。 多给的豌豆就塞过针啊， 瑞哆瑞米瑞哆啦哆瑞瑞。 豌豆的多给， 来来米瑞瑞。 这倒真齐 点，好听吗？ 哎，是这样吆喝。 要说最讲究吆喝的呀， 啊， 那算那个卖布头的。 卖布头是最讲究吆喝。 在天津卖布头有两种。 哦，哪两种？ 一种是背着大包袱下街的。 下街。 一种是在街头上摆摊的。 哦，这么两样。 哎， 您说这背大包袱下街串胡同怎么吆喝？ 哎，吆喝起来好听 啊， 都这味儿了啊。 嗯。 妈呀，花样这我做人的做面的是你妈呀做苦活人。 哎，这是串胡同。 哎， 摆摊的呢？ 摆摊的吆喝起来你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是啊， 神经衰弱的人不敢打他头了走。 好嘛， 吆喝起来一惊一乍的。 怎么吆喝？ 都这劲儿的。瞧瞧这一块呀，真在心妈呀，真甩不掉妈觉得做苦活人。 这还来个嘎调。 哎，

好吃这么好的，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这、啊、一个样的货， 是 这一个样的价儿，这一个样的行市呢，谁也不买小不摊儿呢，嘴不偷儿，拎不筐儿啊，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诸位有功夫听我们滔滔吃吞嚷嚷价儿啊， 叫要 好。五尺 五尺， 两草一丈 一丈， 三草一丈五， 这连我也卖似的。 四草两丈 啊， 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两号，就算你打两丈啊， 两丈 到了大布店了，买了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二八一十六，不就得三块六吧？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这三块六不要，十六毛去了他的，你是三块你打呀，你量不着啊，三块钱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饿着摆的上只还得让他， 还要让， 这不三块钱 啊，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行了啊！ 去一毛，让 别人 啊，别开战了， 好嘛 你个两块四 啊，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对， 妹妹可就说了，是卖不头儿的，你包着妈的裹上妈的两块大鸭子算我咬了，你这阵儿的咬着妈了还不卖他， 咋、啊？ 怎么回事儿？我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知道你没得省钱，净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吧， 是，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哥这个老太太脚了毛的花样肉吧， 啊， 这。不两块钱， 对， 去两毛，让两毛， 啊、 你给一块六 啊，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再去两毛， 哎、 你给一块二， 啊、 再去两毛，你给一块钱， 啊、 这不一块钱、 啊， 去五毛，让五毛， 剩多少？ 白拿去了， 没了。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归眼呐。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对于卖布头这个段子，马季不但掌握了恩师侯宝林的路数，还积极向其他老前辈求教。在相声界，卖布头说得好的首推天津相声名家严笑如，于是马季呢就亲自到了天津，准备好好好的观摩一下严笑如先生的表演。用马季自己的话说呀，那趟观摩谁也没有惊动，称得上是偷学。可没有想到，那天马季刚来到剧场门口买了票，恰好就碰上了严笑如先生。那马季偷学任务还能完成吗？让我们先来听一段严笑如、尹寿山合说的卖布头片段，然后再接着说。 哎，腰花子买哎六八， 哎， 他不要那一桩， 嗯， 哎，又来这一桩了，这个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哎， 他不要那一块儿， 嗯， 哎，又来这一块儿啊，他不要那一点儿， 哎， 又来这一点儿，那瞧是这个布啊，你看个什么色儿？是没有包痕，没有褶儿，是没有窟窿眼儿，啊，那是本色白呀， 嗯， 啊，这是。是一种青，这本是上海青，单是令不玩搭，那质地多么匀呐、 啊，哎， 啊，质地多么细， 嗯， 啊，质地多么好， 哎， 啊，质地多么密， 嗯， 咱不提这种青啊， 啊， 要单提这种黑呀、 啊， 啊，怎么这么黑呀、 啊？啊， 是黑中透着亮，啊，亮中透着黑，它是黑又亮啊， 对， 它黑的像张飞呀， 啊， 是黑的像李逵呀，在唐朝的黑影带。哎呀，啊，你说黑不黑呀？ 他、 啊、那还没他黑呀。啊，压在烟熊罩啊， 啊， 郭梅子他每回是没有他累黑了这个包公子，扎马花是黑了村儿的。啊，你说黑不黑呀？你说黑不黑呀？他、啊、那还没他黑呀。 他 压在青丝发 啊， 他、啊、好像胭脂梅呀。这火车一冒烟啊，啊，下了卖瓜子儿的嘛，撒了一大堆呀。啊，你说黑不黑呀？ 黑 啊，那。那还没他黑呀，啊，压在个地儿颤呐， 啊， 好像老煤灰呀、 啊。 你说黑不黑呀？那还没他黑呀。 啊， 东山送过炭， 哎， 西山采过煤呀。 他 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呀。哎，你说黑不黑呀？他那还没他黑呀。净说黑的也说不。 不紧的，这黑的买不上是白的加很大，这布的这种黑呀，这单的这种货，要买这种布啊， 是啊， 不往远处说呀，要往远处说，他还得坐火车，是花上几块多呀，就在天津卫呀，你要不知道，咱去上一个校啊，够奔检车道，是买上一张票啊，坐车等一绕啊，来得观音号啊，叮啷当啷，拐弯抹角来到了，来到北道关呢，下了摩电车呀，到了故意街呀，一进西口啊，简直往里走啊，路南头一家人哪就蹲青龙啊，在门里边走啊，紧张跟关东都画住套啊，再往东边走啊，瑞福香啊，瑞林香啊，陈了鸡的宝鸡呀，还有一家二十钱香一根的，到底哪块买呀，站在柜台外呀，是电子名字叫啊，是电子样的挑啊，大洋也得五毛六红啊， 五毛六一串， 没有五毛六 啊， 你买不到我怎么宽的怎么厚啊，怎么晕的怎么细啊，怎么沙的怎么里里呀，他那位先生说 啊， 价钱卖的大，你那知不知道是楼上楼下，有电灯电话， 是 不容坐车去呀，坐在家里就问了家了，出去你得想 啊， 别忘了点大七克克大气点呐 啊， 面大罗里转呐 啊，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是 我们门脸小我们挑费小粗的知道不打手工钱呐，光要本来我不要赚了，来到我的摊儿 啊， 要卖五毛六 啊，下破了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怎么的 他怎么会的事儿 啊， 是 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布，一个样的鞋，谁也不买，打到边儿走到边儿小门眼儿，小四号眼的这个拎不透的碎布块儿啊， 对， 还来到我这摊儿 啊， 多少钱一尺，站稳了脚步，我讨一讨的尺寸，你听听点儿吧， 说 这叫一大讨啊，一头为五尺，两头为一丈，三头一丈五啊，足够一丈六啊，算你一丈四啊，老大尺寸啥货价儿啊，多少钱一尺，你给一亩八一尺啊，你合一合，你算一算，可是有本没本，可是有赚没有赚啊，一尺一亩八，十尺一块八，四十打四毛啊，四把三毛二，那叫七毛二公，合是两块五毛二啊，二分零二三不要了， 不要了， 肯定给两块五啊， 对了， 心里别打鼓，眼似关宝珠啊， 对， 心里有算盘呢，搂搂本钱，你喝喝理儿吧，他那位先生说他买不通的， 对， 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卷上八，你包上你卷上算我要了， 这 事要买还不买呀， 怎么了， 还有几句放心话呀， 说 他不买不要紧呢，不要不要紧呢，只等拿去瞧我，只等拿去看你样线索，包还管推拉 了，换了 在心里功夫啊，还有三不怕，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烤，怎么洗它不叫晒呀，不叫晒， 出来 小白， 这小白呀、 开这不两块五啊，看那位先生说他买不同耳大，给我包上八，你给我卷上八，你包上卷上你算我要了，这事要买还不卖呀，他怎么会的事儿，他买的省钱还得让啦，这不两块五啊，让去一毛钱的、您该两块四，这不两块四啊，带上两毛钱、您该两块二，这不两块二啊，带上两块钱、您该两块钱，那位先生说买不同耳大，给我包上八，你给我卷上八，你包上那转什么转不了啊，这事要买还不买呀，他怎么会的事儿、各位的省钱还得让啊，他把他扔到家，他往外一推他、你少个一个字儿，少个一个单儿，少个一个半字儿，我不能买呀，他只不了那钱、我狠了狠了吧，我这么这么吧，一蹬特蹬，我这鞋开战了啊， 哎， 您给两块钱打破了吧，您给一块九啊，您给两块八，您给一块七，我只不一块七，哪位还不要啊，让毛啊，去让毛啊，您给一块三，这个一块三的，让一毛啊，去一毛啊，您给一块一，这个一块一，让 出门 五分，您给一块钱，这个一块钱，哪位开不要？狠了狠了八，糟了糟了八，让五毛去五毛，那您摆哪去？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严笑如、尹寿山合说的卖布头片段。严笑如先生在剧场门口见到马季后非常热情，笑着把他招呼进了后台。寒暄之后，得知马季是专为自己的卖布头来的，爽快地答应为马季演上一遍。 洋洋洒洒40多分钟的一段表演，让马季听的是如痴如醉。严笑如先生还特意把几种不同的电话都表演了一遍。严先生的倾囊相授让马季深为感动。多少年之后啊，每每提起这位早已作古的老先生，马季话语中还是流露出无限的钦佩与崇敬。好了，聊到这儿呢，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在今后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讲述马季进入中南海为毛主席演出的故事。最后一起来欣赏那英演唱的《你从未离开》。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当你来到身边，爱经过我双眼，飞进心田，从此一眼望穿今生世间，说不清聚还是散，不敢轻言一句誓言，却挡不住生死般的思念。就算你的气息像个时辰烟，一次呼吸一声过往，你在彼岸从未离开，总幸福只是昙花一现。如果离别的咒语不再应验，让诺言沉睡后再次醒来，等待爱人何时间带我重返这世界，依然看见你走。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